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 开始吧。 3, 2, 1。 听不到。 张涛导演说：“请曾老师醒一醒。” 啊，好好好。云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曾。这部戏呢，是主要就是还是由我、张涛、韩莹弟我们三个人担纲。一个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确特别搭，然后特别优秀。所以你看《太平长安》就是也当然了，也拜各位听众所赐，所以《太平长安》的收听率还真的还蛮好的，真的是拜大家的支持，拜大家所赐。同时呢，也是为了呼应我们所有听众的呼声，说希望我们三个铁三角能够再度出手，为大家呈现一部好的作品。那皮囊就是我们三个再度出手为大家献上的2022年的第一部云听的有声大剧。 婆婆，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里的村民足不出户，饮食起居皆有规律，每户人家门口都有一副红棺材，村子正中还有一座深不可测的大宅子。 陆家庄，不姓陆姓什么呀？ 天快要黑了，村子里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冒险进村倒真不如先在这里借宿一晚。 早些睡吧，这里入了夜可不安稳。 太平长安的后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很多人说哇，就像影视剧即视感啊，它整个的声音的那个场的那个营造是非常给力的。那我们皮囊这部有声剧，它的这个后期就是我们太平长安的原班人马，所以非常非常值得大家的期待，也不会让我们所有的听众失望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哎，这些你自个儿说不就完了吗？我又不懂。 真是造孽呀，这好好的人怎么就…… 哎，大婶大婶，前面发生什么事儿了？ 有善良的人，也有邪恶的人，有表里如一的人，也有两面三刀的人。有的人生于黑暗却心向光明， 好可怜啊。 有的人看似光鲜，内里则腐败不堪。我们所看到的人不过是一张张虚浮的皮囊，而皮囊之下的本性却令人心生畏惧。 我相信大家对《太平长安》的主题歌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太洗脑了，我只要听了一遍我就会，第一天我都不干别的，一哼歌就这歌，我都觉得哎，这太恐怖了，太洗脑了，太可怕了。OK， 那我们的皮囊同样是这样。因为这部书它的制作人是张涛嘛，所以这部书的很多音乐呢，张涛是最清楚的，他会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皮囊里的这个所有的原创音乐，包括歌曲，包括歌曲的演唱者，包括他后面这个创作的过程，心路历程，他会跟大家有一个更加完整的分享。皮囊这部作品呢，其实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它有意思在哪儿呢？因为它的切入点就是现在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角度，比如说它是一个网红被谋杀的这么的一个案子，然后呢它等于是案中案的那种感觉，就是网红被杀了以后呢，就扯出了一个就是十年前发生的一桩校园霸凌案。然后在这其中呢，皮囊里的两个主角就会出现，一个主角呢是那个刑侦支队的副队长，他叫孟昭，孟昭这个人呢就属于，面冷心热，应该大概属于这样的一个人物，而且呢，他自己的人生也比较坎坷，他妈妈原来是一个刑警，但是呢， 也是很早就去世了，是牺牲了。他母亲去世了之后呢，他就跟他的舅舅生活在一起。但是在高中的时候呢，他舅舅呢就因为一桩案子就被冤枉了。那个案子呢跟他那个舅舅的女儿，也就是他的堂妹有息息相关的这种关系。他堂妹等于就是在学校里被人猥亵了，但是呢猥亵他的人没有抓到，等他父亲来找这个他女儿的时候，就发现猥亵他女儿的那个人被杀了。总之啦，就是案中案特别的复杂。所以我在看，因为我现在刚录完第一卷嘛，我录完第一卷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问题，因为这种案中案里面牵扯的好多东西，觉得每一个人好像在后面的几卷里面都会出现，并且呢出现之后呢，这个案子和案子之间，我觉得他们都有可能参与到。所以孟昭就是这本书的那个男主叫孟昭，孟昭他在破案的过程中，就是他的那个性格的一些特征其实还是很凸显的。因为孟昭是一个性格比较暴的人，就虽然他长得很帅哈，就是在咱们这本书里面的男主都长得很帅，就是这个孟昭他虽然长得很帅，但是呢他脾气比较暴。就之前他们那个局长想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但是呢这孟昭也不接茬，因为他不接茬也是跟他自己就是父母没有了，一直跟他的舅舅生活在一起有关。他不想花他舅舅的钱，因为他要再娶媳妇儿的话他肯定要再花钱嘛，他又没啥钱，所以他就一心扑在办案之中。然后这个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男生出现了，这个男生比他还帅。对，另外一个男生是张涛饰演的，就是这个男生居然是张涛饰演的，那他就是最适合的。对，这个人叫陆时琛。这个陆时琛呢父亲是一个律师，在之前大概在10年之前还帮过孟昭，就是他舅舅的这个案子，还帮助过他，帮他舅舅最后洗冤得雪。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而陆时琛和孟昭呢在高中的时候他们俩是同班同学，陆时琛就属于那种高富帅，长得又帅，智商又高，就是你能想到的你对男人的全部的期许在这个男生的身上都可以实现。同时呢这个男生应该还很专情，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第一卷读完了，他好像对别的女生也没，就是没有什么，他不能说对女生没有兴趣，他就是一直没有找到他心仪的那个女生，或者是他没有找到他心仪的那个人。但是呢他和孟昭之间呢是有年少在一起，其实有那种暗地里彼此欣赏的这种少年的情怀。其实这种感情也还挺感人的。因为陆时琛，我觉得他就是当时孟超， 张涛导演说是孟昭，请曾老师更正口误，谢谢。 对，当时孟昭到了这个高中的这个应该算是就是最好的班级，这种班级叫啥来着？ 张涛导演说是实验班。 实验班，对。当时孟昭到了这个实验班之后，他其实是误打误撞进来的，他其实学习不好，但是误打误撞进了实验班。然后这个班里呢全都是学霸，而这个陆时琛呢又是学霸中的学霸，就特别厉害。但是呢这个陆时琛表面上看也看不上他，但是从10年之后的种种迹象来表明，其实陆时琛一直在暗暗地帮助他。也就是说陆时琛其实也是一个面冷心热的人，或者说是他是一个对他在意的人和在意的事儿就特别上心的一个人，但是他同时对他不在意的东西他甚至会用冷漠来形容。就之前他们俩在高中的时候关系不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孟昭觉得陆时琛是一个特别冷漠的人，包括小狗被撞了呀，包括他妹妹，就是孟昭的妹妹被猥亵了呀，好像陆时琛当时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冷漠的样子。所以当时孟昭还跟陆时琛之间还发生了很多冲突。我是觉得其实这个作者他比较厉害的是他很多事情他处处都留有伏笔。就像我刚刚之前说的，就是 你看到所有的人，你都觉得他们有问题，包括陆时琛的父亲，他是一个律师，大律师，而且呢，他帮那个孟昭的舅舅，洗去了冤屈嘛。但是我第一卷录完以后，其实我都觉得好像每一个人都不见得是无辜的，我甚至都觉得他父亲现在在这个案子里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很正义，并且经常帮很多人去打那种公益的官司，但是我就是觉得有问题，只是后面我还没有看到后面呢，我就不知道。包括陆时琛，他在就小的时候啊，他发生了一起车祸，他母亲在那场车祸中去世了，然后他失忆了。那场车祸导致了他的失忆，让他现在都有碰到了可能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他就会头疼。你比如说这个案子里那个被杀的那个网红，陆时琛去到那个被杀的网红的家里，看到那个被杀的网红和他母亲之间的那个照片的时候，他就突然剧烈的头痛。所以你也不知道这里头到底有什么，包括这个被杀的网红在他没被杀之前，他居然是去找陆时琛求助的，我都觉得这里头都有文章，都有问题。 张涛导演说不要剧透了 对，就是更多的我就不剧透了啊，只是我就是觉得这里面环环相扣，包括那个孟昭他的妹妹被猥亵的时候被杀的那个人，他为什么会被杀，就是当时 张涛导演说在剧透就请曾老师自己演吧 对，好我不剧透了，总之啦，就是他草蛇灰线绵延千里，就一直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是觉得这部书呢它一共有四季，这四季里我觉得应该到最后那一季也许一切才真相大白，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作者一直在剥洋葱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没有剥到最后，我们是不知道最终的真相是什么的。那2022年云听的开年大戏就是这部皮囊，皮囊的第一季叫黄雀，我觉得这个名字都是有深意的，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深意也是作者他其实在这部书里他不停地埋了各种各样的线，你永远都不知道后面的那个黄雀是谁。 法院都说了他是自杀，跟学校无关。 明儿我就回去了，您还是那点过来哈。 我从你老师的文件夹里啊找到了一点跟你舅舅当年案子有关的材料。 你们检察办案这么不讲证据的吗？ 女主播直播间背景惊现一具女装男尸。 野狗。 而这部皮囊其实我们的制作人张涛还有全体的创作人员都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并且呢有张涛有很多的创意，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人。因为我们有声书其实从来没有这样子去操作过，怎么样操作呢，就是我们在录音之前，大家现在都可以看到我们拍了很精美的这个剧照，就像电视剧电影的那种宣发一样，拍了很精美的剧照。我都记得那个我们去到那个拍摄现场，大家都还觉得哇真的是大手笔对服装的基调都是有要求的，并且最后做出来的那个成片相信大家都看到了，真的很精美。并且呢我们这部书的很多角色的声音角色的选择也选了很多影视演员，所以他们的形象是很在线的，当然了我们几位主角的形象是更在线的 张涛导演说你就吹吧， 大家看片就好了呀，我没有吹嘘的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 张涛导演说那叫 vlog vlog 对对对，这么新鲜的名词 vlog 我们也拍了对，当时去了一个，那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那个给我们拍片的对，他叫于子枪，就当时我们的整个的 vlog 的这个拍摄的导演。虽然我已经录了这么多年的有声书了，但是这种操作我真的还是第一次。我算了一下，我到今年是我进入有声书这个行业的第15个年头。 但是在之前的15年里，我录了那么多有声书，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操作。拍照片倒是有，但是呢都是简单的一个工作照嘛。像这么精心的大制作，又是照片又是 vlog 这种的，还真的从来没有过。而我们之所以会倾入这么大的心血、精力和想法、思路，也都是因为《皮囊》这部书，它值得。所以呢，在这里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多多的支持《皮囊》，多多的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这部剧，喜欢我们的所有的演员，谢谢大家。 时候啊，真的想让自己大醉一场，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可以啊，今晚不醉不归。 明天还要上班。 那我昨天叫你，你不出来。 昨晚加班，压力好大，也不知道最后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为了以后不像现在这样放个假都想那么多。 其实我想， 来，高总。 身边还留着你的烟草味。 这部书是双男主的戏，女生的角色呢？好吧，我们除了我之外，没有主角，女生主角。也有一些女性的角色还是蛮鲜活的，我开个玩笑。然后，但主要是双男主。我觉得这两个男生就基本上就吻合了我们女生对男生的所有的想象，因为一个特别正直，就是孟昭。孟昭的声音的饰演者是韩莹碧，他是一个警察嘛，他非常的有正义感，也很帅，但是脾气暴躁，可是呢他又对这种弱小他是非常的关爱的，就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另外一个角色叫陆时琛，是张涛饰演的。陆时琛呢，就是那种精英范儿，大家能明白吗？就是精英范儿，他那个吃穿住行都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望其项背的。同时呢，又长得非常帅。然后这两个人之间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对手戏，很微妙，就是他们之间肯定有很多的纠葛。就是我现在第一卷旁白播完以后，我知道他们后面有很多的纠葛，就是这个陆时琛为什么对孟昭会这么上心，就是对他的事儿这么上心，后面一定有原因的。然后孟昭呢，他看到陆时琛的时候呢，他会有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有原因的。那至于什么原因，我觉得大家就来听皮囊就好，因为它真的是一环扣一环，步步紧逼，就是我说的那个剥洋葱的那种，一层一层的剥开，一层一层的剥开。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